字， 放呀放光明， 写了字 放光明， 学习学习二字我认得清， 认得清 认得清， 要把道理说分明，装混人为什么要识字， 不识字不知道大事情，旧社会他不识字，糊里糊涂的受人气，如今咱们翻了身， 受困人做了当家的人，睁眼的瞎子怎么能信， 哎嗨嗨呀， 新兴的文化最呀，当今的王哎呦， 哎嗨嗨呀， 新兴的文化最呀，当今的王哎呦， 十字牌牌好比明灯一盏， 牌牌上的字儿我记心间， 什么字儿你记心间， 这两个字儿叫生产， 你把那生产降一降， 换把事儿他当先， 南地边工去种地， 地地直不放闲闲， 又喂猪来又懒羊， 牛儿女儿是一满卷， 羊婆地 种棉花， 婆婆上 桃树李树杏树枣树，一棵一棵的都在下， 冬天里来是农闲， 上的牲口 大气 去拖延，农户菊花定地后，耕赛地大发展，大腿小腿都装满，丰衣足食好喜欢，学习那文化里的